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冬天已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很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好好冰雪融解，眼看梅花吐蕊，漫漫长夜过去，听到一声鸡啼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坏运呀永离开。恭喜呀大家，黄金装满袋，眉开眼笑，得意呀又开怀。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。 恭喜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坏运呀永离开。恭喜呀大家，黄金装满袋，眉开眼笑，得意呀又开怀。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。 发了财呀，大家忙又忙，买了汽车又找洋房，家家都好风光。 喝一杯酒来，喝一杯酒，家家户户多风光。 发了财呀，大家忙又忙，买了架子又做衣裳，家家都好风光。 喝一杯酒来，喝一杯酒，家家户户多风光。 恭喜呀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，好运当头，坏运呀永离开。恭喜呀大家，万事都愉快，从今以后又不要没悲哀。 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锵咚咚锵。 齐唱恭喜发财，言谈富贵迎。